让比分呢是0-0。目前呢，北京国安队是形成了两次攻门，对方也有两次打门。 对，对方的机会呢也不错。 而且对方的这个打门啊，还都是打到了身后之后，到禁区里面的球。 对， 一个是埃里克在禁区内脚尖有一脚捅射，这脚球呢是踢歪了。另外就是刚才埃里克在禁区里面面对出击的门将胡森，这个胡森呢封堵角度上来的比较快，然后身体把球挡出了底线。国安队这边的打门，其实高天意那一脚，包括刚才这个 王子明 这一脚，是有机会，都是还是不错的这个射门的位置，但是都是自己脚法掌握上的一些问题。31分钟的时间，场上比分还是0-0。北京国安队呢，继续和长春亚泰是战成平局啊，双方也都没有能够把场上的均衡打破。而在另外的场地当中呢，也是踢了30分钟，上海申花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呢，也是0-0。对于国安啊，想要进入争冠组，那你就是需要在这两场比赛中都取胜。埃里克脚底下速率真的是挺快。把球摘出来之后，突然从左路往中路走啊，给一脚直塞找入尿耳，被大宝直接断下来。 他们这仨外援还真是 真挺熟的。 对，一是挺熟的，二他们也愿意往这个各自脚底下传。 嗯， 其实刚才在右边路有很好的空当，埃里克没传，直接找的前锋入尿耳。 国安队左路给一脚直塞，巴坎布再挥脚给身后的高天意，高天意再向右边来转，中间。朴成接球没有办法面向进攻的方向，一转过来之后，对方塞尔吉尼奥， 你看这个 埃里克和儒尼奥尔都回来了。 对，顶在前头的儒尼奥尔已经回到了本方的，最起码得有40米吧？ 对，40米左右的这位，巴坎布交到进攻的左侧，脚后跟给巴坎布，巴坎布左路传中，被崔林挡出了边线。就巴坎布要拉边的话呢，其实说实话，他这个传中球啊，也是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， 对， 没谱。左路往禁区里面再给传中球，被挡了一下，巴坎布再去领，被对方呢把球拿下来。中场朴成断起来之后，高天意再往中间推，被塞尔吉尼奥挡了一下，再往左边路来转。往中间啊给的这个球的意图呢也比较明显，又是越位了。 这球吹的， 刚才啊这个给回传球的时候呢是越位回拿，越位传回来。长春亚泰在自己的禁区里面来发定位球。今年呢，长春的主教练陈阳，他对于这个球队的打造还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引进了几个中甲的球员，但是呢，这几个球员踏踏实实的在后场做好防守。 对。 而外援的引进方面呢，这几个人虽然说名气并不是很大，但是，脚底下的活呢，挺细，几个人也能够形成非常好的配合。 对。这原来不在辽宁待过吗？这个防守反击反正也打得熟。 对，塞尔吉尼奥和队友连续形成突破啊，右边路最后给儒尿尔这脚传球呢没有能够传好。 原来辽宁前头不有一个詹姆斯吗？ 对，有一个詹姆斯，也是具有非常强的冲击力。还有当时还有一个那个乌甲， 对、哎， 他那锋线的黑风双煞真的还是很厉害啊。长春在中场。在拿球的时候，国安队这边上抢逼抢一下啊，球反弹下来之后，还是弹到了长春亚泰的脚底下。因为家里人也提到，就是说国安所有的牌现在手里边的牌应该都打出来了吧？下半场没什么人可换了，下半场现在唯一的调整就是西哲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可以替补出场，其他的位置上呢，你说对于比赛的节奏，场面发生改变的呢不多。是不是 可能能换换，也就还有一曹永静。 西哲、曹永静，估计其他的就不会再有太大的这个对于比赛场面上能够产生改变的。塞尔吉尼奥拿球分到进攻的左侧，饶伟辉起高球往禁区里面给大宝，倒钩的一脚解围，但是在后腰的位置上呢 还是有点空， 还好就是 朴成离这边近， 从对方的脚底把球是勾下来，但是我们想，如果这个位置上要是前腰啊，要是个外援，你这球还真是勾不动。 对， 国安队自己前场回接拿球啊，出现了传球失误，直接传到了对方的脚底下。